不同的心情，不同的状态，需要我们自己去整理和调节。脑袋迷糊跟不上的时候，就好好的休息一下再说。不高兴的时候呢，找到喜欢的方式让自己高兴起来，可能是充实起来，也可能就是发一会儿呆。遇到没头脑和不高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好了，不说了，在这里听歌也是一种方式，会听到周慧的一首《说不出的快活》。 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得意过？你可不必问我，这么高兴，这么得意，这么快活，到底为什么？就是你来问我，我也不想，我也不能，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转着转不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这转不，一定要我说。模糊的模模糊糊，迷迷糊糊，这转不。是别管我，你可以演得讨厌，演得理所就这么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这转不。还是别管我，你可以演得讨厌，演得理所就这么转不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这转不，这转不。 复活了，那时候谁都没 才散了，我还是你留下时间的河。这一天我勇敢了，回到熟悉地点，温习你的每一刻，突然觉得很感激我还活着。我要永远记得这一天，我为什么为了不让你心疼，我对自己说，不停对我说，我快乐。会受伤，难道心中火已熄？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如果不是为了你，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淋过整个冬季。我的

同有了第一次放弃，你的人生就会习惯于知难而退。可是如果你克服过去，你的人生则会习惯于迎风破浪的前进。看着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其实影响非常大，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加油咯，不管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阶段，不要轻言放弃。 OK， 继续来享受好音乐。 让我爱你，然后把我抛弃，我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扛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 就算是身边已经从

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尽量的去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尽量的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对你来说，这些做到的话，是不是人生就会简单很多呢？让自己过得充实一点，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工作学习的时候努力而认真，珍惜好身边拥有的。生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你可以过得很简单，只要是心里觉得简单。那对你来说，你的生活是不是这么简单呢？可以试试看哦。好了，试试看，感受这里好听的歌。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睡着的站台， 当你遇到他之后，好像很多东西都变得不重要了。他是那么绚烂，让你想一直在他身边。一段话，有些人浅薄，有些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绚丽的人，他让你觉得你以前遇到过的所有人都只是浮云。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了吗？希望你遇到了，然后所有不值得的人和事，你都真正的看他们为浮云了。 你还记得吗？在我触到海底的时候， 的身边望着你，已经忘了吗？从那次水草相见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你可还有吗？点燃一身清香的气息，我们要歌唱，歌声划过天空，我们要相伴，相恋能多么美，看着我嘴唇轻轻流动，微笑留在你的嘴边，让我们点头轻轻示意，我拥有水中快乐子和我自由自在的游，一起迎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 来不及讲的太晚的对不起，

门窗要保持通风或加装换气扇，浴室应安装有地角百叶的门，燃气热水器应使用单独的排气烟道，不能使用家中的共用烟道或与卫生间排气管相连通。安全嵌入式器具需要注意器具下方橱柜的通风，经常检查有无燃气泄漏。六、使用燃气器具时要注意观察使用状况，如果出现燃烧不正常、打不着火、中途熄灭、断火后火焰不灭以及闻到异味等异常现象，应立即停用，并及时请专业人员进行检修。七、连续多次打火不成功的，应暂停打火，以免打火过程中散发的微量燃气积聚引发事故。八、燃气器具使用前确认其开关处于关闭状态，使用完毕后应关闭燃气器具开关及燃气阀门。九、定期清理器具，炉头孔眼要经常清理，以免堵塞回火。器具使用不正常时，应及时请专业人员检修。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朋友们，为了在日后使用燃气器具更安全，一定要做好以上的安全小常识。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调侃的车贴， 着急开会机挥过去呀。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6月21号，随着挖掘机、推土机、铲车、吊车等十余台大型机械联合作业，三河市李旗庄镇白福图村七宗违法用地上的钢构厂房、平房、院墙等违法建筑被逐个拆除，我市拆违风暴正式掀起。当前违法占地建房容纳了大量的散乱屋企业，给生态环境和社会治安造成了危害，对此我市的态度是零容忍，坚决打击。我市此次打击违法用地重点包括7个方面：2016年度卫星遥感监测发现的违法用地，2014年国土资源部未认可非新增图班中的违法用地，2016年省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挂账整改未整改到位的违法用地，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例行督查发现的违法用地，2017年新发生的违法用地，2011年以来法院裁定准予执行但未执行的违法用地，国有土地上的违章建筑。其实早在今年的5月下旬，旗新庄镇就率先在全市打响了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的第一枪，此后各镇区积极响应，主动出击，自行组织辖区内违法用地违法建筑拆除行动。我市专门成立了7个职能小组，并明确了每个单位的责任，各分管市级领导、包镇区领导亲自参与、亲自上阵、亲自督查，主动深入到现场，对整治工作进行指导和推动。截至7月3号，我市已拆除违法建筑187宗，共计用地796.36亩，其中耕地355.62亩。6号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到居阳镇冯庄子村指导后进村改造提升工作，并对陈各庄村、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进行了视察指导。在冯庄子村指导后进村改造工作时，刘增禄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在村务工作及民生行动中要弘扬正气，提升村风村貌，日常注意多与党员谈心交心，为两委换届选墙配齐成员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对村委会两室改造工作针对选址规划进行了现场指导。在陈各庄村视察美丽乡村时，刘增禄强调，陈各庄村美丽乡村 建改造的基础不错，通过近几年市政两局的不断投入，村街环境、文体广场、道路硬化、厕所改造、美化绿化已经初见成效，在后续进程中要加快进度，将村水上公园雨污分流、垃圾处理进行规划整理，安装围栏，做好护坡防护，让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切实增强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日前，廊坊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赵静静来我市对燕郊高新区新投入执勤的模块化消防站进行视察。我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丽君陪同视察。模块化消防站也称为模块化可拆卸式消防站，站内设有通讯室、器材库、消防员备勤室、多功能室、盥洗室、厨房、车库、阳台等库室，功能完善，设备齐全，能够满足有人员、有器材、有战斗力的最基本要求。模块化消防站具有建设工期短、工序相对简单、功能齐全、占地面积小、移动拼装灵活且保持消防功能不变等优点，哪里需要就可以移动到哪里，不会造成资源浪费，更能适应城市发展趋势。视察中，赵静静听取了市公安局消防大队关于暑期消防安保工作情况的简要汇报，实地视察了率先投入执勤的燕昌路和东华南路模块化消防站。赵静静指出，模块化消防站作为廊坊市乃至全省消防工作的一个新突破、新举措，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燕郊地区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还为今后全市消防部队探索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经验。模块化消防站建成后，消防部队一定要坚持人性化、实用化，突出功能实效，切实把模块化消防站建强用好。新环评法亮点解析，修改后的环评法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要求，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强化了规划环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新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项目环评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进一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效互动。另外，新环评法还加大了处罚力度，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可对建设项目处以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项目如果是上亿元的话，罚款可以超过100万元，可以责令恢复原状，意味着企业前期投资将会打水漂，这将对企业产生强大威慑力。新环评法通过弱化行政审批，强化规划环评，加大未批先建处罚力度，实现了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本市辖区内禁止燃煤运输车辆通行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推进绿色发展，促进全省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经三河市政府研究决定，在本市辖区内禁止燃煤运输车辆通行。现通告如下：一、禁止通行时间，自2017年6月1号起。二、禁止通行区域，三河市辖区全部为禁煤区，所有运煤车辆严禁进入本市域。三、禁止通行站点设置及职责分工，公安交警部门负责102国道段甲岭镇卡口、燕顺路燕郊卡口运煤车辆管控工作，对手续齐全向我市许可运煤企业运煤的车辆给予放行，其他车辆严禁进入。交通部门负责平乡路黄土庄镇绝山头卡口、黄庄镇攒星屯卡口、燕陵路灵山卡口运煤车辆管控工作，对手续齐全向我市许可运煤企业运煤的车辆给予放行，其他车辆严禁进入。四、综合执法，工商、公安、交警部门对城区内流动燃煤经营车辆给予查扣，工商、公安、交警部门各镇政府对镇域内流动燃煤经营车辆给予查扣，

样星星，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每逢钻戒以后不忘香烟， 我的疼痛是你的没有期限， 在勾肩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想父亲，我的父亲，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比例，想父亲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期望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分享 不 起 不起 不起 的不起，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 永不放弃，夫妻是最不要的一种储蓄，不期望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我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你知道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我们都应该做一个正能量的人，坚定自己的信心，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明白自己的所需并为之努力，当艰苦来临不嫌费事或贪图安逸，懂得山丘前面会有道更标志的风景。你是一个这样的有正能量的人吗？生活难免会吃苦，越是这样越需要你的正能量。好了，在这里继续来听好听的歌，给你温暖的能量。 是谁不知道你还找谁，原因耐人寻味，证据可能似是而非， 还来不及决定，约会已确定不是成，误会是制作的错，是盲目的对已无所谓， 看见你看不见黑白是非，闭起眼睛也会望穿秋水， 就因为不忙不爱，所以不爱无悔， 千万回味不完。 绝对。如果不是你，又是谁？ 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爱着他。你想做一人撒谎，难道甜蜜叫我一伪装，让人陷入的恩爱之中，流着毛和眼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就算的爱就此忘了吧。看到未来撕破了心中多一片灰再换过来，大声说拜拜，他究竟是谁？离不开的死守天长地久，还是是烂沙沙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言一句话。如果要忘了他，曲曲折折和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为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流着毛和眼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收藏，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 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三河市总工会定于七夕节举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职工联谊活动。由于参与活动的职工，请与本单位工会负责人联系，以单位名义上报职工信息。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8月18日。报名地址：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8003。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最终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至118平三室居住空间，让您水仙妈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7日星期五，来关。